请下载国安社区 APP 或门店咨询400-655-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气温将有所回升，空气湿度较大，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为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到了今天傍晚还有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防雨防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各位，今天是端午佳节啊、端午节啊， 是是 那个，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在直播的。各位啊、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是在家里的朋友 啊， 当然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在家里，因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本来我还像平常一样早早的5:50就起床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然后呢 要 真的，我不骗你的。 然后嘞， 然后6:30就到台里了。 然后在6:30的时候，在台里又睡了一觉，是吗？ 没有，就是早上起来工作一下，然后呢，再熟悉一下稿件， 又去中央台上了1个小时直播，是 吧？哎，被发现了。其实早上起来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朝闻天下》呀，都是我配的音。 哎呦，我的天嘞！今天是咱们这个端午小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正日子。 对， 今天得吃粽子。 今天是端午节。 对，祝大家端午安康。 对对对对。哎，今天早上我看到食堂里就有粽子，我当时我还想，哎，这都过了，怎么还吃粽子？哦，后来想，哦，今天是正日。 对呀，你是爱吃甜馅的呀，爱吃咸馅的呀？ 当然是甜馅的呀。我吃过咸馅的，吃完就吐了。 谁说的？咸馅的那个蛋黄，那个肉馅多香啊！ 哎呀，腻死了那玩意儿。 只要有肉就开心。 你像又甜又咸，里边还有肉。 你真是无法理解南方人的这个美食的爱好，是不是哈？虽然我也是北方人。 谁说我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好几个女生看到我都说，哇，你长得好像南方的男生啊。 为什么？ 就是有那种南方的那种白白净净的。 哎，温柔体贴的那种性格。 哎呦呦呦呦！赶紧我们解读一下吧。哎，端午安康什么意思呀？ 端午安康 啊， 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啊。 这个、 一会儿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 哦、好好， 但是我们今天由端午节，我们这个设立了一个话题，因为端呢、啊、有物出生之意， 出生之意，那就是万物初始之意， 端始也。 你必须要分开说、啊、 哎，对对对对对，端就是初的意思嘛， 就是开始的意思， 哎， 初始， 哎， 你不能把它两个字放在一起说，怪吓人的、哎。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么一个事儿啊，在这样一个具有初始之意、初生之题的这样一个日子当中， 怎么听着还是那么 哎，初生之题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问一下大家 啊， 如果现在从现在开始， 从今儿此时此刻开始， 让你现在想一下， 嗯嗯， 接下来马上让你开始做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事情？ 让你开始做一件事情，那我的理解就是 可大可小。 就这件事情之前，我可能不太会做，从今儿我要去做了， 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就是你比如说我突然今天一想，哎，端午节 啊， 开始之意，我是不是应该开始点什么东西？ 开始点什么东西？ 对不对？ 开始攒钱。 高磊一想，哎呀，我得开始干活了啊，是不是？哎，这也算一个，对吧？让高磊想， 对，要不然下半年那绩效就该没我的了。 哎，这高磊想，哎，我得开始什么？ 攒钱， 把囤的房子啊卖批了，这是等等的。 我告诉你，现在又涨了，不能卖，我都已经问了。 哎，别瞎说啊！我跟你说， 真的。 哦，好，那个高磊一万多套房子，刚才你跟我就听到了个万啊。那各位，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这个话题。 对对对，从今儿开始，您打算要做什么？要开始做什么？ 那开始一样事情，让您先想一想，就是端嘛，对不对？开始。让你开始一样事情，你会开始什么？ 对，发端。 对对对对，好。 端始。 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联系方式是：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像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啊，小葵呀、啊，哇，在今天这样一个假期当中，还依然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说像这样的听众，你不给他发点粽子，高磊，你对得起他们吗？ 我给他们发红包，他们在没在咱们群里头？要在的话，我就直接发。 真的，你说话算话啊，8.76， 八毛七， 八块七毛六，必须得发。必须得发，你这个话说出来了， 可以，8.76 呗。不是房子都涨了吗？对吧？ 是是是是是，都浮动了20%了，已经。我告诉你， 哎呀，我天，你可别瞎说啊，影响这个北京股市， 不是，我真的，我们家 北京楼市的这个准确信息。 我们有一亲戚，你知道吗？就是想买房，就这两天，就每次都差10分钟就被人抢先买了。就北边那房蹭蹭现在往上涨，我真没说瞎话，真不是我买啊！ 哎，当然这个是个别情况， 对个别 具体的楼市情况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正式发布的消息，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手帕口立交道口正式通车， 还有北京公交集团将对国贸地区7条公交线进行优化调整， 还得给您介绍一下端午节的来由和习俗。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上周五晚上的8点手帕口立交道口正式这个通车了。在经历了11年的艰难改建之后，手帕口地区告别了人等火车的拥堵难题，大大提升了通道这个道口的通行能力。作为二环半的一部分啊，该立交道口将缓解西二环、西三环的交通压力。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了。本周三首车起呢，北京公交集团啊将对国贸地区的七条公交线进行优化调整。那么这次调整呢是配合国贸地区整治工作，同时利用广渠快速路进一步加强通州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那么这次调整的一大亮点呢，就是依托广渠路快速公交走廊打造新的骨干快线，丰富广渠路快速通勤走廊服务方向，方便通州城区南部乘客快速的往返中心城区。那么调整的线路呢，包括有669路、667路、322路、647路、626路、502路等等。那么乘坐这些线路的市民朋友呢，请留意相关公告了。 另外呢，在端午节期间啊，公交集团已经开通了往返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等景区的五条节假日专线，线路可以接驳市区交通枢纽和地铁站，使用空调车通过公交专用道和快速路直达景区， 只是越来越方便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本市呢水务系统啊，今年一季度成绩单近日出炉了。通过加快截污管线和再生水的管线建设，改造雨污河流管线等等措施，那么前三个月全市生活污水处理量达到了 4.29 亿立方米，平均每天减少污水直排量大约是45万立方米。同时呢，冬奥会延庆赛区应急水源保障、造雪引水及集中供水等重点工程都已经是开工，进入到了施工的环节。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水系景观主体工程也已经是基本完工啦。 好，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到来，游泳场馆将会迎来客流高峰。目前市民可以手机扫码查看北京市的百家泳池的水质，并且呢，水质数据五分钟更新一次。接下来，卫生计生这个监督部门呢，将对全市的游泳馆开展监督检查，严查浑浊度和这个余氯含量等等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学生就业吧。一年一度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日前呢在北京正式发布了。蓝皮书显示2017年高职专高毕业生的这个就业率首次超过了本科生，大学毕业生在教育、信息、医疗行业就业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啊，新一线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是不断的增强，毕业生起薪啊，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这话题一样，开始你要这个薪水，持续增长。 哎呦嚯！ 而教育零售业也成为了大学生创业的主战场。你还记得你是那时候工作第一个月，起始第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起始第一个月 没钱。 我对对， 不会吧？你倒贴呀？ 免费的，我这个人是热爱工作。 免费？ 嗯， 你现在也免费工作呢？ 啊，是啊，是。没事，不用给我，我就热爱这。 昨晚喝了吧你？我记得我那晚上1000多块钱，1200好像是。 五十年前1000多块钱。 那我、 我这个插一句啊，刚才说的你查游泳馆的这个水质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卫生监督微信公众号。北京卫生监督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游泳场馆自检结果公示，就可以检查这个游泳场馆的水质了。另外如果发现问题，您可以拨打12320进行投诉举报，12320。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出国留学的人才蓝皮书哈。日前的全球化智库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报告指出中国移民迁出量增速有所放缓。移民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的中国人数连续下降。出国留学增速放缓，来华留学增长迅速。那么另外呢，千人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的回流占比明显的提升了。所以说咱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呀。 对。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您接下来让您开始一件事情，您会开始什么事情呢？ 今天也许有很多的人就在开始一项新的游戏、新的运动，竞渡龙舟。 秘密哟， 蒙阿州。 你别说磊磊，其实这歌你真的仔细去你去好好听一听，很好听的。 对呀、啊，它旋律性非常强， 而且非常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谢谢我们老师演唱的好， 哎，啦啦啦啊，是吧？就非常具有自己，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这首歌唱好啊。接下来 没法接，你知道吗？ 哎，各位。咱们接下来时间啊、哦、看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还有很多新朋友问啊，像大海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我是忠实观众啊，祝贺大家端午节快乐。 谢谢。 这端午节一般都祝安康。 嗯、 啊、 是的。 对吧啊， 来看看。 欢迎欢迎你欢迎你啊、嗯、终于冒泡了啊。说说小曼吧，他说端午快乐，又一个快乐的啊。 嗯， 我今天听完你们的节日之后呢，就要开始写小说之旅了。 哦，真的呀。 前几天我写了几篇短文，被人选中了， 真的， 这很棒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文笔不行，不敢写 啊、哦。 你这个就不要谦虚了，你看看现在啊，你现在看看那电视剧，对不对啊？他们都写成那样了，都敢拍，你有什么不敢写的，是吧？ 那他有没有说想写点什么呀？ 哎，但等会儿我们看一下，他说这次终于鼓起勇气 啊、 哦，要尝试写一写，计划写一篇中长篇的。穿越玄幻小说， 哦，这个好像有点落俗了。没别的意思，小曼， 哎、不， 你只要拿起笔、哎、写出来就不错。 不是，同样是穿越，哦、你其实你说现在什么题材没被拍过、 哦， 什么题材没被写过？ 我觉得有一个题材， 你说， 我觉得应该让小曼来写 什么？ 就是说啊，像咱们高帅组合做《我们出发吧》 哦， 三年时间了， 哦哦哦， 每一天都如此的精彩， 嗯嗯，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开心的快乐的事情。 高磊，你以后还是不要睡得太好，我觉得。满嘴跑火车，你知道， 让小曼就真实的为我们每天记录节目的内容，就跟古时候皇上每一天早上起来早上刷牙， 皇上是干了什么，对吧？ 对，皇上今天吃粽子了，吃什么馅的、 哦、 皇上就干，那叫什么呢，那叫史书是吧？小曼 端史也。 小曼，你就给写一个高帅组合的史书。 哎， 你以后我们俩出名，你也跟着出名。 哎，我跟你说，这 我们俩皇上，你也是给、哎、皇上，不是，不， 我父女当太子妃。来来来，这真的，这你要他要这么写他就臭了。 跟过去说再见，说因为身体的原因啊、 嗯、 最近几年在家一直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活都不用我做。 哎呦， 我就决定吧，我最近要出去闯荡一下，要开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嗯， 然后呢再慢慢的打下一片自己的天空。 哎哎，加油加油啊、嗯、当然了，我们说尤其你像你这个闲了这么久的，刚刚出去一定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啊！ 嗯， 一开始不要飞得太高，好吧？ 对对对， 先从平流层开始。好， 你的意思就是摔得太惨了呗？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这个和大家继续互动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的是，今天是端午节， 啊、 端具有开始的之意啊、嗯，所以呢，如果让你想一想，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开始一件新的事情，你想开始什么事儿呢？ 哎，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这件事儿呢？说一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一 100分的嘻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端午节。 好， 哎，《说文解字》当中“端”，五出生之体也，意思是端就是出的意思。五属十二支，农历以地支计月，正月见寅，二月卯，顺次至五月为午。我想问你，五月对应的属相是？ 五月对应的属相， 五对应的属相是 五马。 哎呀， 就是我的属相。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五和五相通，五又是阳数，所以有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为重五节或重五，那个数字的五节。 哦， 其实端午节也是节日的别称之最。 哦，别称之最。 哎，高磊，你都知道端午节有什么别称？ 粽子节、龙舟节 啊， 还有什么？ 粽子节，哎呀，这都对了，你再说。 那个 还有什么？ 白蛇传节， 白蛇传，好好， 就是以熏那 还雷峰塔呢， 一给都吃吃喝红。 我跟大家说都有哪些节啊？有端阳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艾节、昌节、普节、龙舟节、玉兰节、粽子节、五日节、女儿节、地蜡节、诗人节、龙日、五日、冬节。哎呦，今天还是诗人节， 怎么这么多的别称啊？哎， 当然端午节它的起源有很多，最熟悉的大家都知道是屈原这个， 对对对， 我们就不介绍了。 嗯， 还有一个呢叫就是曹娥说。 哦， 哎，你可以介绍一下 曹娥说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上虞人曹娥父亲呢是一位巫师，于汉建安二年五月初五驾舟溯江而上，那么去迎波神伍子胥，被波浪溺死，找不到尸体了。那么时年14岁的曹娥女呢沿江嚎哭，到第七天投江而死，三日之后她的尸体与父亲的尸体一起浮出了水面。那么乡民呢为曹娥之行笑造型啊所感动，那么此后每年的五月初五竞渡投石为之悼念。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鄂豫，说是学术界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个说法。哦，就说这个端午之后啊，各地都进入到了夏季。 嗯， 雨水频繁，蛇虫出没， 哎呀呀呀， 瘟疫横行啊，因此五月在古代被视为毒月。五月五日呢更是鄂月鄂日啊，因此呢从周代就有在五月初五洗澡时将兰花放在水中的习俗。 哦， 这今天一沐浴啊， 那今天应该去泡澡。 那在家泡冲个凉也可以。 是吧， 别找借口非得去泡澡啊。然后还有一些用五彩丝线系在手腕上也是为了辟邪驱病啊， 对对对， 等等的。哎，其实我昨天我这还有一个小视频 啊， 我昨天下午的时候 怎么 啊，坐在庭院当中读书啊， 又来了。 这时候呢，哎，这时候就从我眼前一个小物哎攀山而过，我们一看一下， 这是刺猬啊。哎， 对，一个小刺猬就从我眼前，这大摇大摆的，一点都不害怕我的，拽拽的就过去了。我当时看了他一眼，哼，要不是看你满身刺儿，我就 饶过了你是吗？ 对对对，哎，当时看到他，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各种这个蛇虫啊，生物都会出来了， 出动了，对， 哎，所以这个季节也要注意，叫怎么着呢？你比如说有吃五毒饼、喝豆汁儿的，在咱老北京的一些习俗， 对对对， 对吧？有除五毒的一些这个说法， 嗯， 还有在家门口插那个艾草 啊， 对吧？ 挂菖蒲，对吧？ 哎， 还想问问大家，今天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您吃的是什么馅儿的？我发现身边今年有很多的朋友自造馅儿，特别多， 哦， 什么绿豆、红豆、各种豆，哦，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肉馅儿的、蛋黄馅儿的， 哦， 还有最传统的就是糯米馅， 糯米加那个 大枣， 大枣，大枣的，啊，对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在这个假日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嗯，您就跟我们一起，您就冒个泡， 嗯， 和我们聊一聊。我们知道，哎呦，在假日里我们并不孤单。 是，我们陪你一块包粽子。 啊，高磊啊。 粽儿大又大，不说 红叶不送马呀不丢那个家里呀不去为你想 哎呀，高磊这个歌我也是真的是被甜到了， 是吧？ 哦，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端午节是一个初始的日子，虽然说今天还在假期当中，还有很多人没有开始上班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想一想，接下来我有什么样子的事情要开始去做了。比如说这位叫做飞翔的黑豆芽就说了， 嗯， 我想要开始自己做一套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床， 自己做木工活， 自己打一套床出来。 哇、哦、厉害了。 哎，这个厉害了。 啊、 对吧，啊，说样子我都想好了。 啊， 这想了好几年了、哦、一直没时间，要不就是没钱。 打一套床这挺要功夫的。我就记得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部电影叫《芳华》，里边那个男主不是就打了一套沙发吗？ 啊、对对对对。 哎，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家里人和亲戚真是有那种手工特别好的， 哎， 沙发床全能自己做。 对对 对, 对, 对。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Mais c'est des grimaces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 010-6955-6966-6955-6966。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两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端午节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一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哎，手机内存又满了， 用中国移动和彩云呐、啊、超大 1TB 网盘空间能存10万张照片，不仅更安全，现在开通还送 1GB 流量，发送短信 HCY 到100086办理，免费用一年。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你好，广发银行诚意服务，为您解决资金问题，按揭贷款找广发，一天就可住新家，抵押贷款靠广发，主力企业发财发，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苏宁易购年终庆，6月15到18日强势来袭， 苏宁易购联想桥店西湖门店炫目开业，爆款5折起， 年终买电器就去苏宁。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一个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开始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是端午节。 对。 端初始也。 发端是也。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 啊、 就是剩下的岁月哈，然后你马上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你要做什么事情？高林，你先说说。 你我先问问你吧 啊， 因为你昨天你刚才不是开了个头吗？昨天你就坐在一个长椅上，畅讲人生，翻看书籍。 对对， 你当时是不是就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活得有点问题？ 是是是，绝对有问题 啊！ 对，我就看。我看了以后真的我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你等着瞧，我跟你说开始数钱。 我的天呀，你是买彩票了吧？ 怎么能买彩票？ 哎，昨儿星期日刚开了一期，你赶紧瞅瞅去。 什么开了一期？开了一期 什么？福彩啊， 福彩 双色球。 现在哪还有人去买福彩？现在都是去买体彩去了，知道吗？ 哎呀， 世界杯期间，我曾经碰到过好几个哥们儿要去买20块钱的体育彩票， 怎么着了？ 投注站的人说，他用很鄙视的眼神看了他，世界杯你就买20块钱，不卖不卖不卖 啊！ 真的，真的 这么牛？ 这要买买100，就这样。特牛巨牛，我跟你讲啊，现在 我的天呀， 还有那种人，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去买2块钱的，你卖不卖？ 还有人要买圣杯， 太过分了！ 还有买圣杯布。就玩圣兵赋，你是不是球迷啊？来玩这个，让一球阿根廷，然后这叫什么？让一球那个哪一场来着？反正哈，反正我那朋友去买，就被人给挤得成那样了， 鄙视了一下。 哎，对对对，乌拉圭对埃及那场啊，哎呦可以啊！你都知道乌拉圭对埃及啊？ 我星期六的时候报的是他们路况 啊，不是的。您还报乌拉圭路况啊？埃及人听了吗？走哪儿不堵能进球啊？ 埃及他们不开车，他们骑骆驼。对不起啊，是埃及和乌拉圭的战况。 哦，还报了路况，我 顺嘴了我就。 哎，这个一会儿再说体育啊，我们今天就说一说，从接下来的日子，你想开始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看看吧，大家伙。 我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有，就是 有啊。 接下来端午之后，我就要开始踢球了。 呀，这个话题好像大概你已经说了2个月的时间。 没有没有， 装备都齐了吧？ 装备买齐了啊、然后人员最近就大家好像伤病比较多，哎，我得凑齐了。 我能问一下吗？你跟踢球那队叫什么名儿？队伍叫什么名儿？ 哎，我们没有队名啊，临时凑的， 无名氏是吧？ 就是有一些网上的一些小程序都可以临时凑人踢球嘛。 哦，祝福你们！哎，下次踢的时候你到时候群里吼一嗓子， 嗯， 我带领到时候咱们的听众朋友给你。加油去啊！ 真的吗？ 你不是守门员吗？ 嗯、 我们就站在门后边，或者我们站在门前，跟你形成一堵人墙。 哎呀， 谁敢踢我们？我告诉你， 就你这样，我跟你说，就是最大的一个漏洞。来看看啊，老高兴说了，我吃了70年来头一次吃牛肉粽子。 嗯 啊，这个现在网上啊都有，现在网上就有卖的改良版的叫牛肉鸡肉粽子了， 哦、 有网真方便。 哎呦， 但是不知道您吃这个牛肉粽子，您感觉口感怎么样？ 对 吧？ 会不会有点硬，有点柴？是吧？来看看弘毅说了啊，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嗯， 加班路上每天听到876，哎呦，我们家小宝贝儿的声音呢就活力爆棚啊！加油！ 每天听到876，他们 还有就是他们家小宝贝儿的声音，就是听到 咱俩谁是他家小宝贝儿？ 不是，就是我，不是，就是他每天听到咱们876的声音，以及他们家小宝贝儿的声音，他就变得活力爆棚，所以就有一新的开始了。 我还以为是他说咱俩里边有一个是他的小宝贝儿呢啊，吓我一跳，我想 我也是， 谁小宝贝儿？一看图像还是个男的，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说一说的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准备开始一件什么事情？ 对，鸿雁说了，今天端午节正日子，哎呦，还没买粽子，也没人送。您啊，这么着，我告诉您啊， 嗯， 现在先别着急 哦， 等到下午4点以后， 嗯， 你去各大超市 哦，怎么， 你再去买粽子，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就你买就跟送差不多，都打折往外搓堆卖， 真的， 真的呀。 我前两天刚断舍离的时候，刚扔了一包17年的粽子， 买太多了啊，就没吃上啊。 你们家冰箱你觉得还能要吗？都搁了一年多了， 没放在冰箱。好吧，还有这个一丈魔说来了、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高磊哥选这个歌都是中华非遗曲库选出来的，是不是？ 嗯，是呢， 特别有味道啊、来，大家和我们聊一聊吧，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接下来的时间，让你马上重新开始一件事，新开始一件事情，你会开始什么事情呢？ 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当然了，一定要先说一说、世界杯的战况啊。 对对 对, 对， 可能刚很多人还懒得看手机，我们就给你打先说一说。这一届世界杯简直了，我跟你说，强 者迭出啊， 对，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呀。 嗯 啊，真的是，你比如说昨天晚上就爆出了几大冷门，第一个啊，0-1。德国竟然输给了墨西哥呀， 你说怎么可能，多少姑娘得泪洒电视机前， 对，德国呀卫冕冠军呀，而且德国人很帅的，意大利那帮帅哥又没来，这届不就剩他们了吗？ 哎，德国昨天是第一次出场吗？ 对啊， 哎呀真是有点魔咒，你记得吗？虽然我不是球迷，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上一届也是同样卫冕冠军出战首场比赛的西班牙就被某个队灌了个5-0。 好像是，好像是， 是吧？ 说了说了，对对对对， 西班牙然后在小组赛就没出现。 哎呦，这个魔咒，磊磊你别说， 是， 你别说，你虽然不看球，你这个瞎蒙的本事还真挺像。 我的记忆力还行。 你 看，哎，完了，德国完了， 德国就被踢了。关键人墨西哥踢的是真好，我跟你说， 真的呀， 就那停球那过人。那反击打的那速度，我都觉得你要不要去查，就是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 什么意思、啊、 这真的是他们踢的就 是外星人， 不是真的完全我跟你说，打的德国队都没脾气、 哎、 而且人是吊着德国队打，你比如说到后来了 因为墨西哥队开始踢的太凶了、太猛了、他最后的时候体力有点不支了、人家聪明啊，人家吊着队德国队 什么叫你这个旅客 吊着德国队打， 什么叫吊着，我就一直想 问、我跟你说是这么吊 你比如说他们一直打防守反击吗？ 啊！ 终于墨西哥队有机会了，墨西哥队攻上去了。 你别激动。 按说墨西哥队应该这时候射门、打门了，对不对、他攻到前场了，不，我把球再传回给门将。你这个时候，你德国的球员刚刚退回来要防守，对不对？你刚刚退回来要防守吧？哎，墨西哥队把球传回去了， 这不是逗你玩呢吗？ 那你就得再回来追啊，你得追过来进攻啊。 为什么呢？ 我溜你啊。 这就是战术之一吗？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 我溜你啊！ 不是，万一你要是回传的过程当中被人家巴西不是德国的前锋一脚截下，呱一下踢进怎么办呀？ 这叫技术，呵呵，要是都能被截下，那不是对不对啊？那不是有一支在看球的国足队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这个就最后我看着，我就真的觉得墨西哥队在溜着德国队打、这是德国队 输了， 爆了一个冷门。另外一个冷门就是巴西被1-1瑞士被瑞士1-1逼平。这也是一场不小的一个冷门，而且应该说是终结了巴西队的一个40年来的历史，就是巴西队第一场球就是这么多年参加世界杯就没有输过， 也没有平过，都是赢， 都没平过，都是赢。 哎呦， 这个一下子给他终结了。 所以我就说啊，今年世界杯有看头在哪儿呢？就是很多我们认为是弱旅的，或者说是大家可能印象不深的一些球队，反而可能会创造黑马奇迹。 对啊，当然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说另外一个消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今天晚上有一场就是韩国队的比赛啊。那在昨天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呢，这个就有一些中国记者也到了现场。啊，到了那以后呢，这个韩国的这个记者就非常好奇了、你们这么大老远过来，为什么过来看我们韩国队的 采访亚洲球队吗？ 踢球吗？对不对啊？您这然后哎，我们的这记者回答的也特别的棒。 说什么 啊？我记者回答说啊，因为咱们是离得很近嘛， 对呀， 邻居嘛，你们进来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就是 哎 啊。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韩国人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啊，那你说你们有没有进世界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来看球啊？啊，你 中国球迷这么多吗？哈，这个我觉得这个记者回答的也特别 机智是吧？ 哎，这个记者是怎么回答的呢？听我跟大家说呀，他是说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们奥运会金牌拿的太多了，你知道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喜剧看多了，你就得来点悲剧进行一下调节。所以足球就是我们中国人体育生活当中的悲剧，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我觉得说得好， 我觉得这记者说的特棒， 真是啊，生活就是悲喜交加，就应该是酸甜苦辣都有。 是，我们就是因为啊，生活太幸福了，我们偶尔想一想足球， 我们得要落泪，要哭一下。 对， 是吧？ 对吧？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世界杯开始了以后，就各种调侃中国足球的段子也都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记者在国外面前，其实他代表的是中国人，他能够有这样的自黑自嘲的这种勇气，我觉得值得称赞。 关键人家这个不光自嘲自黑了，人家还自夸了呢。 对， 都有那段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最近最火的段子就是说，这届世界杯嘛，对不对？除了中国男足没去，其他的中国的所有的因素都去了， 差不多吧。 比如说七家这个赞助企业 啊， 你往那个世界杯球场上你一看，打眼望去，你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踢中超呢，你知道吗？ 对，那天星期六上直播的时候，那个珊珊还说呢，说看的是某手机 品牌，全部是品牌 啊，都是 全部是那个各大品牌，就是都在周围的护栏上，你一看真的是全是中文啊，你就搞不清楚啊。还有什么十万只小龙虾都去了， 对呀， 啊， 就是马云他们那公司做的嘛，主要我估计就是供给给咱们中国人，就是阿里巴巴他们集团做的， 对，各大球迷也去了，吴秀波也去了，什么陈奕迅也去了， 对。 啊，就是各种的，反正除了足球队没去，然后都去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当然我们知道，就像跟过去说再见说了，说这个不知道大帅你有没有买几注彩票？我前两天买了10块钱法国2-1胜澳大利亚的啊，我还赢了75块钱， 厉害呀！ 啊，这个我奉劝一下大家 啊，其实。在你玩球票的，当然大家少买点，10块钱买一个足球彩票， 就当个乐子挺好的， 当个乐子挺好， 是， 千万别指着这个发财， 别沉溺其中， 别指着这个发财，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国际上的博彩公司那可不是一般的公司，你以为你在看球吗？开玩笑， 幕后有操作， 没有，哲说了啊，那个发来了好多刷屏的图片。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如果你再这么发，我们就把你屏蔽了，好吧？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做什么事了呢？ 对，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开始的意思。 给大家一首歌，《一切如新》。 是你给我一个彩色未来。心头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你总是轻轻柔柔地对我说，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黑暗走过。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能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谁来啊？新的事情开始了，咱能找点新歌吗？磊哥，我求你了。 行，我现在就自己唱。 好，来看看啊，韩卫东说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收拾冰箱了啊，把春节买的鸡虾鱼肉都给炖了，以后天热了就不能吃肉了。 我告诉你，我爸还有一个毛病，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呀，他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的时候鲜鱼鲜虾是比较便宜的，尤其是虾，可能便宜的10几块钱20块钱一斤，然后我爸就买一冰箱冷冻起来。 哦， 然后呢，对呀，接下来到年底春节到明年开春，天天都能吃虾，吃一年，我都服了我爸了。 你看人家这日子怎么过富的，是不是？ 长安街以东为什么就是不是就二环以东啊？二环以东为什么人家就都能是人高磊家的？是不是 电台都是我们家的？ 日子就这么过出来的， 就是 在夏天囤鱼 和虾。 我想知道冬天你爸囤啥？ 西红柿，西红柿 啊，冬天囤 啊，不是 西红柿， 西红柿也是夏天囤的， 对， 冬天囤 土豆， 没囤 什么白菜 啊， 哦， 我们家这些菜都敞开吃，因为便宜，你知道吗？ 啊，好家伙啊！这个来看看啊， 樱花说了，从现在开始准备午饭， 哦， 因为女儿和姑爷、侄女儿和她先生回来看我，虽然说有点累，但是我很开心呢。 哎， 一家人团圆在一起， 女儿和姑爷 是不是？ 侄女儿和她先生 是， 这来了两口子 啊， 就是两对两口子， 对呀， 啊，一起来看 热热闹闹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今天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团聚的日子啊，祝你们过得幸福，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今天咱聊的话题是从端午节开始，您马上要开始一件新的事情，您会开始什么事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欢乐京城，珠光溢彩，华贵天成。店内还有真心送惊喜、满额回报、专享买赠等多重福利，欢乐游戏等您享。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注一组资讯啊。6月16号晚上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姜文带着张震、秦海璐等评委亮相开幕式。开幕影片《动物世界》，主演李峰、巨齿鲨，剧组李冰冰、杰森斯坦森、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剧组等等都已经亮相了啊。当然昨天我还看到姜文接受采访的时候一段小视频， 怎么着 啊，也是这个姜文的耿直的性子啊，就出来了啊。然后当时在发布会现场 啊， 主持人就问啊，说你这个您作为这届评委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啊？然后姜文等了半天啊，这个现场没有同声传译吗？因为现场可能还有很多外国人。张文说，我以为像在上海这种地方啊，应该是比较讲究效率的，就不需要翻译了，应该安排一同声传译呀。对吧？他那意思就是，你看你要翻译的话，得耽误两遍的时间。 是 啊，结果后来主持人想给遮一下，因为场上气氛有点尴尬嘛啊，就是想给遮一下，说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再翻译一下，然后呢，这样大家就是时间会长一些，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观众更多的多看你们一会儿嘛。各位嘉宾来的挺好。姜文，不，关键姜文就说，翻译的时候不看我们，看的是翻译吧。 太逗了， 姜文太逗了。 不过可以关注一下7月13号姜文的最新力作《邪不压正》即将正式公映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哈。那接下来说说6月16号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动物世界》举行了首次 3D 的放映，导演韩延、男主角李峰和大家来见面啦。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清晨我站在高高的牧场，喝到的是还披着霞光。这首一首什么歌？ 什么调倒是？ 这是 韩红老师演唱的 天路 啊。 这首歌已经传唱了18年了。 对呀， 并且以独唱、合唱、民族美声、通俗等各种演唱形式和风格进行了演唱，包括我刚才那种风格，对吧？6月30号到7月3号以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藏族风情歌曲为基础，由著名舞蹈编导王珂、中国舞蹈家协会罗宾，还有歌曲《天路》的作曲印青、青年作曲家杨帆为主创团队的原创舞剧《天路》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帝宣布其创作的明史小说《赤龙》将改编成影视作品。《赤龙》以明英宗夺门之变为背景，通过天顺元年正月的一系列悬疑案件的侦破，续写出了当时朝堂的波弈云诡。小说呢以正史为宗，并力图描绘出当时京城内外真实的生活途径。 好，再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清理了143家违规从事票务经营活动的网站，大麦网、永乐票务等9家公司都被处以共计 25.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5.5 万元 先警示一下，之后不行就亮红牌。 哎，好 吧。另外呢，这个日本的著名歌手安室奈美惠呢，日前在东京巨蛋举行了告别演唱会，这也是他生涯最后一场演唱会。台下的粉丝也跟着忍不住哭泣，但仍然呢有6000名买不到票的歌迷在场外听漏音。 还有一名粉丝拿着听诊器贴在体育馆的墙上听，还表示听得超清楚。真的假的？ 就是引起了 以后咱们咱们能火到这种程度就行。高磊，就咱们就找个地方说话，旁边都有人拿听诊器隔着 偷听，你知道吗？ 就偷听，拿着听诊器摁在我胸口听， 就可见对他的喜爱之情 嘛。那是医生啊！我天哪，这个确实是啊！加油加油啊！好，大家这个跟我们一起聊聊互动话题吧。咱们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让你新开始一样事情，你会开始什么事情呢？ 为什么呢？就在今天哦，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爱你等于拥有一片天空，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 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端午节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邀您走进节能超市，参与以旧换新。 金客隆成立24周年，6月15日至21日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天天有爆款，千种商品火爆让利，半价促销，会员独享，一元换购，更多惊喜等着您，快来金客隆选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易购年中庆，6月15到18日强势来袭。 苏宁易购联享桥店、西湖门店炫目开业，爆款5折起。 年终买电器就去苏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感觉这几天这个一直都是阴雨绵绵的啊，未来还会有雨吗？ 关于这样的话，咱们就是先从今天说起，然后咱们看看这个今天是周一嘛，看看本周天气这个特点。这个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全国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那么今天北京的天气呢是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重点需要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晴雾，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气温，第三个就是关于预报中的这个雷阵雨天气。那么轻雾的话，因为这个轻雾呢今天形成的轻雾是辐射雾，这个它的特点呢就是日变化比较明显，就是说随着白天气温的升高，这个轻雾呢将逐渐的消散，能见度这个会好转。目前大部分地方这个能见度呢是1到3公里，这不9-10点钟以后啊，就能达到5公里以上了。那么关于今天这个气温呢，和昨天相比会有3度左右的一个上升，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1度左右。昨天南郊观月台的最高气温是27.8度，今天预计是31度左右。今天这个不仅是气温这个会回升，而且呢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的。中午前后啊，感觉天气比较闷热，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关于预报中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的话，主要是出现时间是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就是傍晚开始，前半夜呢，就是说到晚上的8-9点钟吧，就大概这样的，不会太晚。那么这个是今天上午到今天下午3-4点钟之前，大家的出行啊，它是不会受到降雨天气的干扰的。但是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了，有可能会遇上这个雷阵雨天气。从今天这个天气形势来看的话，整个面上的这个雷阵雨的强度不会很强，但是局域短时出现比较大的这个降雨，以及这个瞬间这个风力加大的情况，或者是夹杂着这个小冰雹的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话就是提醒外出的朋友呢，如果发现这个西北方向，就比如这个云是底部发黑了或者发青了，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系统是从西北方向来的，所以呢它可能这个会首先是西北方向这个云啊会发黑或者是发青。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要先这个找个地方躲一躲，在这个时间比较短，就很快就会过去。那么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未来一周的情况的话，是这个它的特点呢有这么两个。一个呢就是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啊略偏高，这个平均气温这个历史上这个这段时间呢是一个就是26度左右，那么本周呢大概是26.5度，就是说略偏高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最高气温就是本周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或者是在34度以下，就是没有这个高温天气出现。第二个这个特点呢就是周后期，具体的说呢就是周五到周日，也就是22号到24号，这三天还有一次这个多雷阵雨天气的这么一个过程。到时候呢请大家这个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它这个降雨啊时间长了以后呢精细的这个预报就是还很难做出来。所以呢要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并注意这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好的。 这是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 那么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如何呢，郭工？ 就这个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天气和北京差不多，像这个太原、石家庄和天津，今天预报的都是有降雨天气，只有呼和浩特这个今天没有预报降雨，就是华北来说。就全国来说的话，这个降雨的分布呢，像这个东北、西北、华北、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区啊，降雨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省会城市中就有18个这个城市今天是有降雨，像这个哈尔滨、长春、乌鲁木齐、西安。 太原、石家庄、北京、天津，南宁、贵州、这个重庆、拉萨、郑州、长沙、广州、福州、海口、台北等地的都会有，今天都会有降雨天气，要注意这个降雨对旅游这及交通的不利影响。那么关于今明两天和后天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会有这个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一个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的是18号到20号，这个陕西的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这个黄淮西部和江淮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大到暴雨，也就是自西向东就是18号到20号，是自西向东，这个是有大到暴雨，就是说，偏西的地方呢，就是十八号可能就开始了。偏东的也就可能到20号才会有，就是说自西向东是有这个大到暴雨，这个局地呢可能会有大暴雨，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样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出行的影响了，尤其是这个航空工具出行的话， 对， 这个航班呀、这个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这种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要关注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根据情况来科学安排出行吧，是这样的。 嗯， 主持人、 是的，是的。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哈！咱们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陪着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已经是度过了快半年的时间了哈。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代表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祝咱们的气象专家还有您的同事端午安康，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谢谢郭工， 哎、 谢谢。 哎，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称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哈高速进京方向朗府一桥到儒林桥车多。接下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市民返京客流最集中的一天。预计午后，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京藏高速、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昆高速都会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注意收听实时的路况信息播报。那么另外呢，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首都机场周边呢也会出现人多车多情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跟今天的端午节由端午节而起啊，因为端呢是初始的意思， 对， 也就是说新的开始。那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比如说今年剩下的日子，让你重新开始做一件事情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高雷，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啊， 重新。 我每天都很忙碌啊。 你告诉我你每天都忙什么？ 哎呀，没忙啊，就你看国家大事、身边的生活琐事， 哎呦， 然后家里、家外的一些小事， 哎呀呀， 台里台外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上的事情， 哎呦 我好辛苦，好辛苦哦。 你这样你别笼统，能说点具体的吗？ 具体，哎呦，真的是事无巨细，我全都要干呀，真日理万机，太难，这些苦都没法诉说。对呀，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件事情说具体。 我回去准备吃个粽子。 太忙了，太累了。 对呀， 你这粽子得多累呀，吃个粽子是不 是？ 是 都没时间吃， 一粒儿的吃啊， 一粒儿一粒儿的吃 啊。所以那个磊磊，你真的你想一想，如果让你重新开始干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从不是重新开始，就是让你 新 开 始 做 一 件 事情。 你会想要新开始干件什么事情？在心里埋下一粒小小的种子， 然后拔草是吗？ 然后呢，开始做这个事情，你有想吗？ 我特别其实想回到学校，因为我曾经在 不是让你重新回到 重新啊，就那新开始也可以啊，就是从新选择一个专业，让我去念这个专业，让我好好 就你想去上学呗，想去学点东西是吧？ 因为我三年前就是重新又走入校园去学那个在职研究生的时候，走进学校，虽然说学的专业跟我之前的专业不一样，但是那种氛围哇，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你想，如果新开始一件事情的话，你想新开始去上学。 对， 对吧？然后你推脱推子了， 没推。 然后呢，新的开始。 对呀，就是因为那种校园的氛围特别吸引我，而且就是在学校当中， 你想学什么？ 我的状态特别的放松。 我你想学什么专业？ 学专业到现在还没想好，只是那种环境、那种心境特别吸引我。 想一个专业，瞬间想 专业，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想法，因为我虽然做的是主持人，但我并不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 中国传媒大学， 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啊毕业的，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你也想去学播音主持？ 我想，有一个速成班。 传媒大学的老师们听好了，今年一定要仔细的筛选简历，我们不要，好不好？好，接下来 我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你都不要，真是的。 哎呦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当然有一些新朋友啊和我们在互动着，我们都看到大家呀，比比还有这个张鹏啊，张鹏说了，磊哥的吐槽让我想起了于谦的父亲啊，就是说他爸爸存鱼那事儿是吧。还有胖子说了啊，昨天我收获到了我的爱情， 哎呀， 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我的爱情修筑坚实的堡垒了。 坚实的堡垒，你就得先减肥，你不能太胖。 开始架碉堡了都。 还有一个事儿，我发现啊，刚才像我这个微信里边有一朋友还跟我们聊天呢，说在朋友圈里发，说我们今天开始包饺子了。我当时就没反应过来，我说今天为什么端午节吃饺子？我突然看到了卢海亮同学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发来信息说，我正在和面，中午蒸包子。这都什么情况啊？ 哎呀，吃饺子那这有什么疑惑的？中国人什么节日不吃顿饺子？ 那包子呢？今天那个粽子呢？ 饺子包大了，它就成包子了。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旅游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年的端午节小长假亲子游的需求是呈现了井喷式的 蹦滋踏。然后北京周边游民宿预订一房难求。从国内长线来看，一带一路游持续火热。 嗯，这个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晚上6点多，杨先生啊才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驱车抵达预定好的延庆一家农家乐小院。晚上7点多，哎呦，饥肠辘辘的一家人终于是吃上了香椿炒鸡蛋、葱油煎饼这些农家晚饭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啊。 嗯， 杨先生就说，哎呀，本来想上午9点、9、10点钟吧就出发的，但是呢看京藏高速一直特别堵，于是呢就想错峰出游，午饭之后再出发，结果下午出境方向还是特别堵。他避不开。他们呢是下午4点从沙河收费站上的这个京新高速，随后来到了京藏高速，结果4点20左右就开始堵车呀，一直断断续续的从军官堵到了八达岭，5点多终于是驶出了高速路。 哎，所以啊，这个到了这种小假期以后，大家基本都是自驾出游嘛， 嗯， 对吧啊。另外这个端午节也正好撞上了一个父亲节啊，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游的家庭就不在少数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端午节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的排名前10位，分别是三亚、西宁、北京、昆明、兰州、敦煌、张掖、承德、厦门、桂林啊。 你说的这个西宁和张掖， 哎， 这 是 挺少见的是吧？ 哎，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 哦、 啊、 而且那边凉爽宜人。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属公园，准备了将近2000条游船啊，大家可以在今天去端午泛舟了。 对，咱具体看看里边有什么活动吧。在这个节日期间呢，市属各大公园为市民游客奉上了民俗大餐。民俗艺术家在陶然亭公园的东门主干路展示非遗手工艺术品的制作技艺，包括老北京面塑、剪纸、泥塑、彩绘、脸谱、核雕、北京刻瓷、北京皮影、空竹制作、毛猴、北京棕人、泥塑等等。老字号商铺呢则现场制作五毒饼、特色粽子美食。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则邀请市民体验北京辣果、北京草编、泥姑姑彩龙、五彩丝现增，还有端午五色虎和布艺布贴等等等等。 还有玉渊潭公园为游客介绍芦苇、马蔺、菖蒲、石榴、龙船花等植物的特点，普及端午文化知识。天坛乐园雅乐中心推出天坛中和韶乐赏析活动另外像这个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中山公园等公园呢也都准备了近2000条游船，邀大家是端午泛舟。 再来关注一下，前天的怀柔区长少营满族乡八旗大集上热闹非凡。2018怀柔汤河川满族民俗风情节暨第二届长少营满族乡八旗文化体验之旅正式拉开了大幕啊。 哎，据了解啊，这个活动是为期4天啊，那在这4天期间呢，长少营满族乡还将举办八旗百家宴、赏八旗大典、品八旗大席、满族特色婚俗体验等等的这些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说到的互动话题是， 哎，接下来的时间让您新开始做一件事情，您会做什么呢？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痛，手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要继续远过，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让声音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安卡里卡拉拉那里都是的生活，爱上你的寂寞也是都是的连着一个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到的时候也要碎碎的，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讨厌被冲突大声吼，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沉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中 永远唱了谁的歌，让声音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的会只会这一句，安静一个人的特特的生活，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特的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的紫色的海说了，我即将开启我的又一个新职业 哦， 人到中年改行啊，磊磊学一学， 我挑战自我呀， 挑战自我，祝我好，没问题的。但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报道过的，就是事业一帆风顺，考试考啥一百，都是考啥都一百，我跟你说啊，真的啊， 150满分， 哎，对对。 但确实是啊，咱话说回来，中年改行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你有想过这种改行？ 我热爱我的工作，不打死我也不走。 哎呦，哎， 我屁股沉 了， 我告诉你，我 赖上了。 对，抱着个话筒我就不走了。 哎，这个确实不容易啊！紫色的海，祝你好运，加油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一些全球的奇闻异事吧。哎，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一直都会说老外爱看书，走到哪儿都爱看书， 对， 对 吧， 尤其是在机场啊，火车场站啊， 哎，对，人家都手里捧的书。 对， 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条新闻说，这个德国人购书人数啊减少，生活压力大是主要原因。我要给磊磊先看一张照片。这个你不得不说啊，这个确实是我在昨周几的时候，我去接机场接人的时候，我就在机场拍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是不是人家一位老外在读书？ 哦，确实是。 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几点吗？ 就坐在门口， 晚上10点钟了。 哇、哦，那他应该是在中转等飞机过程当中， 对，人家就在那儿，一个帅小伙老外在那捧着一本书在那读。 他们就是利用这些 特别感动 的时间，对， 特别感动，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吧。 对， 好好， 但是说这个德国人现在买书的数量都少了，为什么呢？ 所以踢球也不怎么样，是不是？瞎说啊！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去年非教材类图书市场购书人数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640万人。 哇，这不是个小数啊！ 对，因为他们一共才多少人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人们生活压力大，没时间买书读书 啊， 以及书籍制造聊天话题的社交功能日益削弱。 合着他们读书主要是为了聊天是吗？ 不会吧。 这个调查报告指出呢，购书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大，处理纷繁复杂的事物应接不暇，因此读书的时间和精力都有所减少，就跟我一样嘛。此外呢，书籍的社交功能日益削减，大电视剧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观看，第二天还能就前一天的剧集进行讨论，但是书籍已经不再是人们聊天的主要话题。 对，那就如何倡导读书，受访对象呢提出了以下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在健身房、火车、医院、诊所等地摆放书籍，另外在地铁上播放介绍书籍内容的视频，在公园内设读书岛，或者是举办以书籍为主题的相亲会等等。 哦， 他们老外也有相亲会啊。这我是第一次听说，他们不都没有这东西吗？ 就是对呀，我也是老感觉他们是吧，还用相亲吗？见面确认过眼神。 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哈，没准是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咱不知道而已。 对，确实是啊。如果尤其是知道外国朋友有相亲习惯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交流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我们说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怎么说呢，好的开头，好的开端。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明天开始的新工作，预示着下半年的新的挑战就要开始了。咱们上半年没有完成的任务，下半年继续加油吧，朋友们。 好的，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照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做三明治和汉堡包，有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与《狮子王》《综艺疯狂》等并列中国音乐剧票房十强，它是备受国人喜爱的国产原创 IP。 6月28日起，地质礼堂再度上演，官方买票还享受2张6折优惠，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端午节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招商都会中心88坪3居低密数净洋房，地铁旁公园盘，6月盛大开盘，诚邀鉴赏，5940-88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37号。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